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 嘿， 这边咔嚓砰，暖瓶也摔了。 你瞧瞧， 大伙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啊， 往管灯上跳，拿一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你瞧瞧，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俩多钟头， 哎， 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你瞧瞧。 欠公司变破烂摊了， 哎， 全摔，这猴没用啊！ 啊，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哦，马大哈呢？ 马大哈调工作了 啊， 公园喂猴去了。 是啊，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是啊， 我还得感谢他。 干嘛感谢他？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 啊， 要是买白熊香皂， 啊、 我准上北冰洋了。 是啊。 这就是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相声片段《买猴》，侯耀文表演的《新买猴》呢，直接取材于这段《买猴》，可以算得上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作品。虽然大量借鉴了经典作品的故事梗概和人物情节，却不乏新意。在表演上，侯耀文也抓住了马三立挥洒自如、娓娓道来的台风，对有些包袱的处理明显带有马氏相声冷幽默的特点。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这段《新买猴》。 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啊？就是发福 啊！ 哎，你怎么瘦了？ 瘦了。 嗯， 别提了。 怎么了？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贸易公司。 买什么去了？ 买猴啊。 哦，皮猴。 嗯， 这天冷啊。皮猴 不是皮皮猴，活的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买那个去了， 活猴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嗨，别提了， 那 去年八月份一天晚上，我躺那儿刚要睡觉，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哦，来人了， 拉开门一看我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对， 这是 来人，侯采购，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您叫我小马就行。 哎呦，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啊？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啊、哦，是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嗯，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不错， 嗯， 侯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我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嗯嗯，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就说是。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这哪单位要猴啊？ 哪单位要猴啊？ 嗯， 饭店。 饭店。 哎，饭店有猴。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猴能看家呀。 哦，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是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四个猴， 是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呵， 腰里别一屁屁机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呵， 往门口一站，欢迎， 好像 怎么样？ 行了行了， 欢迎，这饭店买卖准好。 好什么呀？好 啊， 看大门啊， 啊， 必须得用人。 嗯，猴好，省钱呢。 怎么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啊？ 嗨， 是不是啊？整一件是一件。 你呀、 啊，啊，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啊？ 嗯， 纺织厂， 这沾边。 哎、纺织厂要猴， 差不多。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对， 又可以织毛衣。 没错，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多精神呢、啊！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染。 哎， 你给我叨叨， 就是 我给你摘摘。 嗯，行了， 多好、啊！ 行了行了，好吧。找狮子呢这儿， 你来一件吧。 不穿。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你呀、 嗯， 不用瞎琢磨了。 嗯， 依我看呢，八成这条写错了。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嗯，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对，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怎么？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谁呀、啊？ 马大哈呀、啊。 马大哈。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哦、 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脸就忘，就这么一种。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可以啊。 您给我说说。 有这么一天 啊， 突然间碰上我了。 哦， 老李就叫我，哎，

你表哥的失眠治好了？ 他就吃饱了撑的。 不不，你等，问问，在哪儿治的？问问，在哪儿治的？ 干嘛呀？ 我也去治啊。 你脑子叫门框挤了？ 有病治病啊！ 治他干嘛？你失眠多好玩儿！ 别，想法不一样。你我问，咱俩搭档好朋友，行吗？问问， 非得问 问问问，他在哪儿治的？ 这人就说，那行，我给你问， 好吧？ 哎，问问，打个电话。 你有心肠的人，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哥，我韩凡，又来一个，又来一个， 啊，不是那个，又来一个失眠的 啊，是。 哎，哥，你那个失眠彻底好了？不，彻底好了。甭管什么时候躺下就睡， 啊， 跟死狗似的。好好好， 大不劲儿。 好，哎哥，我问你，你那个你在哪治的？ 啊，对，问问。 什么？有一个老西医。 老西医？我听说老中医，怎么出来老西医了？ 啊，哦哦， 好， 老西医啊， 听着都新鲜。 给乾隆看过病。 老妖精吧？ 他能那么大岁数吗？ 就是啊。 哦，你们前院那聋子。 什么乾隆啊？这是。 哦，他家有祖传秘方。 哦，有秘方。 哦，吃了两三个疗程，再巩固两三个疗程，彻底去根儿。 啊，是。 哎呦，这么灵啊！ 啊， 哥。 啊。 哎，您给我问我，我有一哥们儿、 啊， 他也失眠， 是 想吃这药。 对。 您问多少钱一副？ 啊，对。 啊。 啊。 600。 打折。 哥 啊， 这是我一哥们儿 啊，是 我一搭档， 哎， 家里也不容易 啊， 这脸就是看着快死了那样，你给打折， 说了 行不行 啊？ 啊，我知道，跟你一样就行了。 嗯、 啊，哦，500， 行 啊， 行， 那你给来师傅， 是 啊，行，你准备药，一会儿我们去，对，我们去到那拿药去，老地方不是吗？成了，您放心，肯定给您钱啊，行，一会儿见啊，哎，得了。他这人就是给人办事就叫钱。 不， 他这人就是毛病。 想要治病就得赶上花钱。 嗯， 师傅，5000。 对， 我今天身上没带这么多钱，我带了大概3000两银。 你说你出门怎么就带3000两？ 不，你先给我垫上，明天我一早这准备你，好不好？先给我垫上，咱俩朋友。 真给我？ 肯定给你。 到时候可不能不给我。 我肯定给你。 带多少？ 3000两。 3000 啊？ 我算算啊。 算， 不是你行，够用，行，一定给我吧、啊。 你这一算， 你不给我， 够了。你要抽风是吧？ 不是，来电话了，我这震动了。 嗨、 哎， 吓我一跳， 大、啊、哥，我很美 啊， 药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成， 行， 啊，我们俩地方去拿。 哎， 什么？ 啊， 吃这个药还得配合10两。 10两？ 哦，吃什么呀？溜丸子、溜肚片、溜干尖儿，哦，干炸黄花鱼、清炖甲鱼、抓炒鲤鱼、锅烧鲶鱼、白丸子、红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 你还买？你等会儿吧。喂，你这是药方还是菜谱？ 哦，药膳呐、 啊。 哦，配合药膳。 哦，药膳。 明白。这些菜在哪儿吃啊？ 在哪儿吃？ 黄记家常菜。哦，老地方。哦，我知道。对，成，您放心，一会儿我们就去拿药啊，一手钱一手货，好吧？哎， 啊，对呀、啊，老规矩， 半匹吗？ 是吧？不是，你大点声。 哎，行，好，一会儿我们就去啊。等着，哎，行了 啊， 行了， 一会儿去拿 、 啊， 我跟你说 啊。 我给你介绍这药，咱俩哥们儿 是 绝对不能骗你， 可不能。 我介绍这药 啊， 好极了， 怎么个好法？ 疗效，它成分好啊！ 哎，你给我介绍一下。 您这药啥？ 什么？ 人参、鹿茸、枸杞子、肉苁蓉， 都是大补的药， 疗效好 啊。 上回有一老头，半身不遂 啊， 我介绍这药 是 吃了3副 啊， 让派出所带走了。 派出所抓他干嘛呀？ 说他犯作风错误了。 大不劲儿了吧？ 你放心 啊， 完3副以后 啊， 这里边就得有8豆。 这吃完了就泻，像话吧？ 动静大呀， 动静大， 说明疗效好啊。 哦， 那我们对门，我们